人才总是不嫌多的，听到灭天尊把这奇事说得这么玄乎，蒋优也是立刻有了兴趣。至于怎么把人合理的引渡过来，这实在是太简单了，不用过多的手段，只要以霸气雄图的名义去邀请就行了。霸气雄图、灭天公会，这二者完全就不在一个层次上。一个荣耀玩家就算不是哪支战队的粉丝，但也少有会拒绝这种俱乐部公会邀请的，除非是一个不愿意参加公会的闲散玩家。但这无敌醉俊朗既然都有加入灭天公会，当然就不存在这种原因了。现在蒋游只是担心，这人别是对霸图战队有抵触情绪的荣耀粉，比如说家世的粉丝，那倒真有可能把霸气雄图的邀请当作是浮云。 对这人底细知道多少啊？ 蒋游问灭天尊。 不清楚，今天才刚刚加入公会的，按他自己所说是很久一段时间没玩了，看他身上的装备倒也确实像是如此。 灭天尊说。如此蒋游也再没什么可问的了，他只是在心里掂量了一下，这个被灭天尊推崇的 MT 是不是有资格需要自己亲自出马邀请一下。想了想后，蒋游决定还是慎重一些，虽然信得过灭天尊，但灭天尊和这人接触也只是一个副本而已，他也肯定不敢给这人的实力做什么保证，这还不知到底有多深呢，就把人郑重地请进公会来，万一其实不咋地，那可就成了笑话了。如此想着，蒋游最终找了个分公会的会长，让对方张罗着去办这事儿。虽然只是分公会，但也是霸气雄图公开承认的，算是霸图一份子的公会，实力虽然比不了霸气雄图总会，但也不会太难看，不然霸图面子上也会过不去。这种公开得到认可的，都会得到霸气雄图方面的直接援助了，所以资源方面也不怎么缺。对于普通玩家而言，能从灭天这样档次的公会跳进这样一个俱乐部公会的分会，也算是一步登天了。网游里嘛，事情进行起来总是很快的，不但一会儿给无敌醉俊朗的邀请就已经发出去了。望着这个来自霸气雄图四分会的邀请，叶修愣了好一会儿，他自己也没想到这戏发展得如此之快，才刚进了灭天，下了两趟副本，自以为铺垫还不够火候呢，结果竟然就已经达到圆满了吗？就算自己刚来的第一天就和灭天公会的首席 MT 下了副本，之后对方会长灭天尊也来凑了一番热闹，由此被他们认可了实力，但这么快就直接推荐给霸气雄图，叶修真是一点都没想到。这确实很难被人想到，如果不是翠豆闹别扭搞出要退会的举动，灭天尊就算已经见识到无敌醉俊朗表现出的水平，也不至于立刻急着就向上推荐。是翠豆逼得他二选一，翠豆他不肯放弃，无敌醉俊朗他又觉得也不简单，为求万无一失，可不就换个方式把无敌醉俊朗留住吗？毕竟霸气雄图的利益才是灭天尊工作的主要目的。这些叶修又不是神仙，哪里通通料算得到呢？即便他看出翠豆对他很有些不爽，但只是刚刚认识，叶修哪里会知道这家伙会这么傲娇，居然不爽到要去拿退会恐吓会长。 这大概就是金子总会发光的道理， 叶修和陈果说着。陈果无语，虽然这确实是金子，但他真心希望这金子能不要这么坦然面对自己是金子的事实。你把这种台词留给别人说能死吗？ 这就混进去了？ 说到底陈国也是很无语的， 想想他自己当初加入家王朝工会的那一番周折，更是感慨万千。人比人真是气死人啊。陈果还在惆怅呢，叶修这已经和人谈判上了，这家伙正在大大咧咧地直接询问人家怎么忽然有意要来挖他的。这分会的人也不能说是蒋游的意思，最后也只能说是灭天公会这边有朋友，辗转得知你很有两下子，所以很想见识一下。 不知道你的朋友是哪位啊？很有眼光吗？ 是的是的， 对方无语附和着。对于这无敌最俊朗人如其名的校长已经不想评论什么了，诚实来讲这个性格他不喜欢。 既然这么瞧得起我，我也不能说不，不是，面子是要互相给的嘛，你说对不对？ 对对对。 对面的人有放弃这差事的冲动。 那怎么着，我现在先退会，你们那边有什么安排啊？ 退了会还得五天才能入会，不过没关系，这五天你就过来我们这边一起下副本吧。 四分会派来的人说的。 这样啊，那好吧。 叶修一副挺勉强答应的样子，这边却是立刻就退出了工会。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叶修在这灭天工会半天的时间，给更多人留下的印象只是他这个名字而已。至于他在副本中的强悍表现，这时其实还没传开呢。对于刚入会的人转头就又退会了，也没有多少人去谈及，只是已经打过交道的几人却是立刻就注意到了。崔兜自然是心花怒放，会长虽然没有对此做什么说明，但意思显然已经到了，崔兜也就好像没事发生一样，闭口不提要退会的事了。灭天尊这边呢，却是收到消息说四分会那边接洽已经成功，心下也是满意的。此时不爽的倒是全留给了新路这个老实姑娘。这姑娘看到无敌醉俊朗退会的系统消息，立刻有些火了，一边向灭天尊发难，一边则是去问无敌醉俊朗。 我没有啊，我什么也没说啊，我还在考虑这事儿怎么解决呢。 灭天尊装糊涂。 那他怎么招呼不打就退会了？ 这我怎么知道，他也没和我打招呼啊。 新路却是再没回复，因为从无敌醉俊朗那边他已经收到了回复。无敌醉俊朗告诉他有霸气雄图的人邀请他，他要去霸气雄图的四分会了。新路愣了愣，原来是自己想多了吗？是这人自己的打算的话，那他却是无法再说什么了。 哦， 新路最后只能回了这么一个字。 以后有机会再一起下副本。 叶修回道。对于这个在灭苍天匆匆结识的队长姑娘，她的印象还是不错的。 哦， 新路的回答依然只是如此简单。随后叶修却也没有多说什么，霸气雄图四分会那边已经招呼他去下副本了。70级的副本可是很多的，愿意的话一天24小时猛下都下不完的。双方约见的地方一碰面，无敌醉俊朗一身装备也是给了霸气雄图四分会的人一个下马威。此时无敌醉俊朗的装备和初进灭天公会时没什么两样，古龙深渊里拿到的护龙符，叶修也是说到做到，那趟副本出了后就交还给新路，按队伍所得处理了。而后的第二趟副本确实也没出骑士装备，所以说两趟副本从装备上说叶修是一无所获。但是老实说，古龙深渊的装备叶修比翠豆还要看不上眼。拿了古龙深渊的装备又能怎么样？难道能比现在这样更能震慑他人的眼球吗？霸气雄图四分会的实力比灭天公会不知道要强多少了，于是无敌醉俊朗这一身装备 在这里的震撼程度更是比在灭天工会那边级数要高。霸气雄图四分会这边，迎接无敌最俊朗的直接是一个百人团的副本团队，他们准备直接加了无敌最俊朗，直接开个高难度的百人团来观摩一下这人的实力。但现在一看，这人这装备距离百人团的要求好像太离谱了点吧。最后趁着无敌最俊朗还没入团，众人窃窃私语，连忙讨论着，结果就听那无敌最俊朗走到近前，哈哈一笑道： 哼，怎么这么多人啊？是准备来个欢迎仪式吗？太客气了，其实现在还没有正式加入呢，欢迎仪式可以有个五天再搞嘛。 众人无语，这人就这么一身装备，还这么趾高气扬的模样，名字真是一点都没有起错呢。 这边是晚上准备开团的兄弟，正好99人，怎么样，有没有兴趣一起啊？ 说话的人正是这一团的团长，名叫喜之阳，职业牧师，是霸气雄图四分会的核心成员之一，邀请无敌最俊朗过来的人就是他了。四分会这边同样没有由会长亲自出马，考虑和蒋游是一模一样，同样是不想郑重请个水货回来。同样也是鉴于这一点，会长那边给喜之阳的指示就是拉进来后立刻就去考察实力。这不，喜之阳于是干脆就趁开百人团的机会准备带了这无敌最俊朗的一起。只是现在一看这装备，从玩家角度衡量的话，下百人团可是绝对不及格的。团队频道里此时就在热议此事。 百人团啊，那再好不过呀。哎，准备下哪个本啊？ 叶修问道。 我们这个团是下空中铃木的。 喜之阳说道。 空中铃木好像有点耳熟啊，等我看下攻略啊。 叶修说道。